锵锵三人行，哎呦，马爷真是老没见了， 老没见， 啊、老没见了，得说点私房话啊， 得说点私房话。 今天是这个老少配，主要是咱们这个五火、嗯、五火郎君，五火郎君呢，前一阵我们得让他潜伏一阵，嗯、因为你可忒招骂了、嗯哎。我发现现在网络上有一个词儿、嗯，叫招黑体质，嗯，比如说咱们去，比如说赵薇这样的、嗯、算不算、嗯？就是莫名其妙。哎，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老是他？嗯，哎，为什么老招同样类似的事儿？嗯，他们最后归结为，哎，你这个整天在网上的，就是是不是有一种？你比如说我们上电视的，嗯，讲究有一种人叫观众缘儿，嗯，就您没有原因是吧？长得也挺难看，但观众就喜欢。有的人长得挺好看， 太难看也不成，你真的太难看也不成。 是是，那这是会吓着观众，就是说。怎么都没法接受，嗯，哎，你看，我就不知道你说这个所谓招黑体质，吴火，你觉得有人有这么一种体质吗？ 我觉得招黑体质挺好的呀，你招黑说明激起强烈情感是吧？你在这个爱情片里先黑完了，最后都能堕入爱河。 哎，这是你给你自己的注解是吧？嗯、 对， 他每次来，上次跟徐老师吵了一架，好家伙，不是，当然其实徐老师激动一点，更加，哇、嗯哦、家伙，这两边我发现非常好。现在真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嗯，就是凭你们俩不吵、啊嗯、我们这个节目的微博平常几十个、啊、一百多个，那天六百多个， 那个是真知灼见，那是互相坦诚的交流。 对对对对对， 坦诚吵起来就是坦诚。 哎，所以说呢，今天这个事儿，你们两个老北京、少北京，嗯，这都可以说说，嗯。就是说最近这个网络上有时候流行一些无聊的事儿，嗯，但是这无聊的事儿呢实际上是为了可乐，嗯，就最早啊有个大张伟，我觉得这也挺神的一个歌手、嗯、就是说跟人这个接受节目采访啊、嗯、说着说着就说我们北京人呢、啊嗯、就喜欢这个摊着、嗯、就这、嗯、其实不光北京人，我们河北人也最喜欢这个、嗯、然后他这一弄啊，据说是他起了个头，然后呢接下来这网上就开始哗都出现了，你可以看看，他就是说是大张伟，你瞧他是说啊我们北京人这、做没做相那意思， 嗯， 嗯，然后你看大家就开始搞冯导、嗯、就是说要领啊是拿这个后腰眼儿给坐在沙发沿上、嗯、是吧，嗯，这有四个北京的明星现在已经叫京城四滩、嗯、 是吧、 啊、对对对，四位就号称京城四滩、啊、嗯，然后据说有一个经典版的，嗯，来自于当年经典的《我爱我家》，嗯，就葛优，那天我看冯小刚还夸呢，你瞧现在哇家达到高潮了，你注意到葛优了吗？葛优被众裸女什么神父、哦、那个，但是这个有所本，你要看看，今天很多年轻人不一定知道当年的《我爱我家》有多火，就是葛优那天我还看冯小刚给我夸说，你看你这几天葛优瘫，就当年的一个截图，嗯、哎。嗯，大家看着就乐，他说这个真功夫的这个老演员呢、嗯、他就有这个本事，他躺那儿都是戏，所以你看看当年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啊，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晒不着太阳， 我一接触阳灰就过敏喘 那你干脆出家算了，当和尚最清闲， 我顿顿得吃肉 二混子 说得好，台词也好，台词也好啊！ 哎，这你是编剧吗？ 我爱我家不是， 你是海马歌舞厅。 对对对， 海马歌舞厅。 这帮人天天就是这么说话，就不正经说话，但是都富含哲理。 嗯。可是你觉不觉得？嗯。那么一种聊天的嗑啊，嗯，今天的这个年轻一代啊，嗯、好像有点听不明白了。 有点深啊、嗯，稍微有一点深。嗯。 你觉得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年轻一代在一块聊天的机会都不多了吧，大家在网上拿键盘交流。 对他说的这个很重要，对， 键盘侠 就不会有时间说每天一大堆年轻人说像当年那样 凑在一起， 哎，我每天我都能固定的在物理上凑在一起坐在这儿聊天，哪有这种时间，大家就在微信上凑在一起， 哎，所以你看这种视觉的格外容易传得特别的， 对，还有就是他现场他语气是不一样的嘛，你这个微信里尽管你可以打上一些标点符号、嗯、加强你的语气，但是毕竟是有差的， 嗯，哎，马爷你现在觉不觉得，就比如说好像你像冯小刚他们那个时候也弄很多喜剧片，嗯，哎，我们某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带有特有的这个、嗯那个时代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梗呢、啊、现在叫梗、嗯、是吧、嗯嗯、很多梗呢、啊、实际上你没有我们那个背景啊、嗯、你是不会笑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跟普罗大众这么一讲啊，我就发现有一部分比较新生代的他完全没有反应， 就是说啊，你那种幽默感呢过时了，你有这种感触吗？ 那肯定的，你过去的很多幽默它是在那个社会背景中嘛，我们的现在社会背景变化太快，你比如年轻人有觉得特可笑的，我觉得不可笑，那就是你说谁过时也没有说谁过时，只是你不了解那个背景你就笑不出来。另外呢，现在因为是快餐文化，就是一波一波的就不停的替代，他也不要求你有多深，就是很浅显的高兴，包括电影都是这样。电影那个电影可能过几年以后翻过头一看，大家说怎么会拍这么烂的电影，可是当时可能还会卖得很好，就是这个原因。 哎，所以你看有的这个老愤青或者说有一些专业人士啊，他有时候就发牢骚了。你看那个前一阵电影节，那个汪海是有个编剧叫汪海林嘛， 啊对， 汪海林在那喷呢，好家伙，就喷的我觉得积怨已久了，就是说谁说什么看小鲜肉了，谁说观众喜欢看小鲜肉，看什么小鲜肉，都是那个各个电视台那帮大姐，那帮大姐就主宰就购买这个电视剧，他们就是色情狂，就是全是他们闹的，然后就是说引导观众是吧，就是说哎，他倒是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他就是说啊，就说这个很多这个戏，这个引进的这个剧，你看他从专业的角度去讲啊，哎，我就觉得，他说你看我们学戏剧的，我们研究这个的，他说我看今天这个社会啊，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一看街上年轻人开始玩那个 cosplay， 他本来我很兴奋，你看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联想，他一看街上的青年呢都扮上了这个面具啊或者 cosplay， 他认为马上下一步街头戏剧就要在中国流行了，他说可是我没想到他们最终还就是扮上，没有不干别的，他的意思就是、 啊、就浅尝辄止，就是 浅尝辄止， 对，所以 这个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 怎么不太一样？你说说。 就 cosplay 它其实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那么上台面的东西。它其实不就我说的上台面，不是说高低的那个说啊，它其实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是那种从下往上的东西。就是我扮着我自己扮一好玩就行了。 这什么场合？ 随便。cosplay 这东西就是说，你看漫画，你看动画片，特别喜欢。然后呢，它最早在国外兴起来，就是说我因为我太喜欢了，我太爱这角色了，对吧？这个我就穿成那样。然后自己，但是我只图我自己开心， 对 就行。 我那天在网上看那个视频呢，就看那个魔兽的那个两个怪物在电影院打起来了，可能是有一个人敲了敲这个头盔，然后噼啪就打起来。 对， 为什么魔兽说是我看到的，说是在北美票房也没有那么好，评价还挺差，但是在中国那么火，一枝独秀，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事儿其实特别好解释。它是中国这个网游爆发式增长的那个阶段，就那一场那个时候的一个集体回忆，就跟你一块插过队似的。 哎，那就美国的这些游戏迷们没有这个机会， 他的选择比你更多。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人他比较从小的这个教育都是有独立思想，我们所有的大波轰，不管什么事儿，连爱国都大波轰，就是说突然这一天就大家都爱国了，明白了吧？他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弱。包括我自己，我先把我自个儿搁进去，对不对？哎，你也别攻击我，你攻击我没有用，我也属于独立思想特别弱的人，那剩下的人比我还弱，对，就这意思。对，他跟风，这个事情一出现他就跟风。包括我们有时候，你比如我就听到，就是比如有的那个片子啊，就不能说人烂片好片，就是有片子，人家都告诉我片子不好，但是卖得很好，我就好奇嘛。我就买张票进去看看嘛， 那就真的卖得好了， 那就卖得好了嘛，那就这么回事嘛，对不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扯远了哈，满意的提醒我，北京滩不说了，我跟你说，北京滩不无聊，你知道吧？你这就有人，首先这就是说京滩呢，现在叫京滩，医生就讲了，这个斜靠的坐姿容易让腰部悬空，你知道吧？ 哦、是， 哎，对腰椎伤害极大。大腿臀部受压迫，但您这是生理学。但是你看，现在又有人研究，就是说葛优瘫的表情。葛优瘫的表情表示一种什么自我表白啊？就是别理我，我废柴了，就是我废物点心了。就是说啊，这个深深的自嘲，世界满是恶意，生活处处是坑。然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心理学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必须表现的积极乐观这点上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认为这是说美国人的。然后呢，这比悲观更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北京人有一种慵懒而颓废的神级瘫表情包什么的，就是说实在是太尼玛累了，只有瘫一瘫才能颠覆这毫无意义的穷忙。 那不是他这个北京滩呢，你要现在翻过头啊，因为现在可以翻过头去看了嘛，它实际上存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他真正出现这种瘫坐都是文革以后的事，文革以前肯定没有。我小时候所有记忆人都是很正常，因为坐有坐相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有家长都首先要求你坐有坐相，先不说站有站相，就是坐有坐相。 对， 你那个叫什么坐姿？那就是第一，到这个文革的时候，整个所有的秩序都被破坏啊，那么就是有那种很颓的就想法从身体中传达出来，形成这所谓北京瘫。北京有的就是北京大爷的这种大爷思想，就是说我不伺候了，我不玩了，我就这样了，所以就成了这样一个姿势。一开始还叫北京躺，现在叫北京瘫，这瘫比躺更准确点， 更准确。 哎，瘫在那儿。 哎， 过去那个大人说孩子经常说你那瘫在那儿算怎么回事？ 哦，这是没家教。 对，没家教嘛，所以不可能有这个姿势嘛。 哎，但是呢， 不是也挺舒服的，但是。 舒服，对，彻底放松。 我经常开着会，或者我在家，我在家经常 就 是出溜 了， 就为什么？ 最典型的就是说个儿矮点，沙发再大点，椅子大点，办公桌再大点，一进来以为老板没上班呢。 对， 周围人不都这样吗？ 我不是，我经常我们家那地板滑呀，我经常把我这沙发推后边去了， 就 这样。 对， 但是实际上那是一种啊，要舒服最后还没得着舒服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人最舒服的姿势。我有一次我们要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特别重要，就对方特别重要，不能够爽约。结果呢，我那天胃病犯了， 嘿， 你知道这个胃要开始疼， 对， 这个它没法装，你直不起来，怎么都不行。后来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姿势，就是这样，就只能这么跟他说话。但是当时我就实在是哎呀不行了，然后就太疼了，然后呢后来。这个事儿过去很久之后，就是都成为朋友了。然后呢，他跟我说，哎，说那个刘，你那个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印象特别深。他们都是上海的对面，然后他们说你太牛了，说你那个当时跟我们聊都不正眼看我们。后来我说不是，当时我胃太疼了，就只有这个姿势。我觉得这个姿势确实很舒服呀， 有正骨的功效 啊，就是很舒服，因为你这没有任何负担，你这个重力正好就是哎，你就能把它全卸到椅子上。 哎，您说 他还有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就是文革以后开始出现北京瘫，还有一个原因跟沙发后来普及有关。 哎， 对， 原来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没有沙发的，没有任何人家里有沙发，只有公共空间。比如那时候，这个去我跟着我爹去到的那个大办公室去看，哎，我这怎么有一沙发？觉得坐在沙发上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对了，您说这个 有了沙发人就容易。 你说这个明代这个黄花梨这家具， 你 看一个，他们给搁上 了，对，不可能。 对， 所以它跟沙发后来普及也有很大关系。你看它这个北京瘫以后，我看到一个就是看一个段子，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这个现在网友的这个创作能力特别强。那一个北京滩，你说咱看就说北京滩什么的，这是流行了。突然有人配了一个，按照这个马致远的《天净沙》的小令配的啊。我想想，枯藤老树昏鸦第一句不动啊，要不然不知道从哪来的。第二句叫“空调 WiFi 西瓜”，然后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怎么随便往上一趴，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夕阳西下一趴， 随便一趴，就是，哎，我觉得他这种创作能力，就是现在网友的创作能力，有时候确实能给你一种很欣慰的感觉。就这么一个话题，对不对？北京滩，而且后来我就说这事儿多少有点冤吧，怎么都弄到北京人脑袋上来了啊？就是好像是确实北京大爷也容易瘫。 刚才 你放那片的时候，我看那个冯小刚那一下子，我还忽悠一下，我想别拍我一张，我有时候也经常那姿势， 经常这样。 你坐在沙发上坐就出溜了。 对，其实这事儿，其实我最早看到这事儿，我觉得特别逗。但是因为我确实周围全这样，但是我其实以前没有注意过，是只有北京人这样吗？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我就喜欢这样。 我 就 觉得大家很多人都 是北京 的， 我河北石家庄的行吗？我 河北也是北京，北京现在稍微一大点就都算了， 对，都是我们围着的嘛，就是。 但是我跟你讲，这事儿还真是就是北京，上海人不这样，上海人讲究。 哎， 上海人你要是这么摊着，那成什么了？ 真是 啊， 上海连黄牛都不摊着，都是绷着，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 北京人摊，这确实有这个说法，就谢。 谢 松，要 放松， 哎，谢松， 你说是不是北京人还是残存着一点农业文化的？ 有可能。你比如说我记得哈，我现在就是回想，那时候在编辑部，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编辑部都是很严肃的地方，全是什么知识分子一堆一堆的哈。 对， 那很多就是现在大作家，咱们别说谁哈，到门口以后，咣当就靠那个门框上，就是没地儿摊就摊门框上跟你说话，这很正常。 哎。 这个就没有主心骨啊。 对对对，他不是站着跟你说话。 你跟他跟那个地方的，让我举个例子，就比如早十年前，原来在因为那会儿去日本，在机场说你怎么分辨日本人和那个中国人，对吧？包括留就是常年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就能看出来。这几年越来越难了，就是早几年特别容易就能看出来。其实后来我总结，就是你看他的那个仪态，就日本人他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他的这个就是说站有站相的这种从小的这种教育，就是你要正坐呀或者什么呀。所以你看，你观察那个日本人，你看甭管他走路什么的，他那个身体实际上他没有相对位移， 哎， 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关节之间他都是绷着的，然后呢他的动作特别大。他比如他跟你握手，他表示感谢或者什么的，哎呀，什么特别感谢，什么什么丧，刘丧特别感谢。然后呢，全都是动作很大。然后呢，所以你看日本电视剧或者日本电影，早年就看，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怎么这么做作，动作这么大？但其实你到了日本，你觉得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他很夸张， 他成习惯了。 对，他一说这，我一硬我就想起一个事儿，就那回把我给整得很难受。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是一个咱们的摄影代表团跟日本的。这个摄影的泰斗们座谈，你想想，日本那帮人啊，上来以后第一着装比我们正规，全是西服领带，特正规。坐那儿啊，那个摄影家70多岁了，从头到尾我印象深刻啊，这腿往前伸的，一连弯都不打，就这样， 对， 绷着呢。 好家伙， 他妈俩钟头，我就想绷着吧，我绷不住，一会儿这腰就不受不了了。 对，你得 摊。但是。这边这摄影家全穿一大背心，那摄影背心挂着全摊在那儿，摊在。我就不知道人日本人心里怎么看咱们这些人，这些人就是越来越没像。我是从头到尾提溜着，还自个儿警告自己，还都坚持不下来。那我真是对老头极为佩服，就俩小时这么绷着跟你说话，什么事儿都没有。 就我，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想起什么了？ 就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们在日本，黑泽明的那个。是长子吧，应该他经营一个酒馆，那里边好多都是他原来的那种电影道具啊。有一次在他们那儿，就是也是他们邀请，然后吃饭顺便谈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所有日方，就是马爷说这种，但是比您那画面还强烈。为什么呢？那屋里有盔甲，全是那个就日本他那个习惯，他那个舞剧他是要放起来的嘛，就是那个都是在那个什么乱啊、影子武士啊、黑泽明原来拍的那些片子里面的道具，然后呢。就是原道具一比一的，然后他就都摆在那个像古代的那样摆在那个厅的那个四角啊或者什么的，然后那些那个跟我们的那些日本老头，甭管是老头年轻人，人家全都是这样，就你觉得他跟那盔甲是融为一体的。 哎，真是 我们这边就那 也融为一体， 我们这边就 摊为一体，一摊融为一摊。我们这边 这边啊，后来看照片说基本就是西游记了， 就是 西游记了，就是什么奇形怪状都有，因为你也坐不住，在那个他榻榻米上你也坐不住。 哎，我 对坐不住，对坐不你没有那 很疼的那个正坐。咱们从小没已经没中国人 坐不住， 没有 就既坐跪的人受不了。 其实你这关系到一个什么？你的身体啊，对于不舒适和疼痛的忍受程度。这里边有就是要说有一个学术的词儿啊，叫对身体的规训。你看，要不说你上次跟徐老师吵架，徐老师有一次讲的挺有意思。他过去他说他到香港，他发现啊，香港的小孩乃至于说英国的小孩啊。不穿开裆裤，他说你小时候，我从小时候都穿开裆裤，就是啊，你知道他从这儿我现在减肥都有这个感觉，我们这个河北人这个肉啊，因为我整天在香港， 这个河北人没关系，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啊，舒服没够，我们有这么一种，也不知道怎么，你看这个香港人啊，哪怕是个胖子。他呢 裤腰带紧的， 裤腰带系得紧紧的、你像我呀、这个肉收不住啊，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是松紧带了、就是说我绝对不容忍我哪儿被箍着，就是除非我是、所以我为什么最不喜欢上台，因为上台就得穿西装就得箍着、一下台我赶快脱、我平常生活里啊就得是就是没一个地方不能让我舒服了。哎，我就觉得这是我们一种河北人。我 跟河北人没关系，这是 北京。 您个人就不是、 是吧？你不也这样吗？ 那您在我们北京的习惯 是吧？ 对对对。 您看，就像你说的，上海人、南方人，他们好像还稍微 讲究， 扎的紧 一点。绷一点，南方都绷着。 我老佩服，你看，你像比如文道，那长得也不怎么样的模样，不是还行哈？你看所有我们这香港嘉宾，我觉得他穿上西装，穿个什么，就像个样子。 对， 他那个身体好像是受到规训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我整天就是哎呀，就软的，你看就喜欢穿这种啊，软的 对，西服我也不愿意穿，我是不到万不得已不穿西服， 就首先一上来肩就觉得有肩了，就是平时咱不知道肩在哪儿， 哎， 你卸着嘛，你一架起来你就觉得不舒服嘛， 而且呢你站不住，就我甚至就发现我站不住，不是说有门框的我才靠，我旁边有个女主持，我就是歪的拍下来，你知不？我觉得她好像有吸引力，我怎么身边有个人我就想靠。我觉得这个适当的身体规训我可能还是缺乏，就你总是就像马爷说的对， 我们都缺乏， 就孩子总得有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其实将来看着就是像个人样。 怎么办呢？这事从小军训也不行啊。 这个 军训已经晚了， 已经不行。你光靠军训那两天肯定不行，要不然你就长时间当兵。你看当兵的人，如果当个五年十年兵，他一出来站那就不一样，他说话跟你就不一样。 你看咱们仨北京的基本上都是哪 这样，就很 哪有椅子全椅哪。 对， 你 老 那边，你像我们有的嘉宾人大学教授， 我这么着跟你说话，对，我这 哎人有教授就一直这样。你看在枪枪，他就是这样啊，人那就是人家的舒服，人家没有不自然。 对， 他 从内心他得，对，他从内心得能够不把这事儿当痛苦。我说我绷着来着，我崩十五分钟以后就开始痛苦了，然后内心就开始纠结，说你看他们那人的德性，你看人家这样，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可是问题是那些所有人都把脸都丢尽了，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再绷着也没啥意思，所以就这么也喜欢这样，这样也是， 哎， 也贪， 就是身体的这个规训呢，是种古典，是古风。就是你看他们讲，就英国绅士，就是就反映在着装上。就你对，你看越绅士，就是你对不舒适啊，忍受的程度越强。习惯，你像穿那个燕尾服、礼服，但是你看实际本身越到现代化呀，就已经越软了，就穿的衣服已经是越来越。 对，现代化对你最 就是舒服， 最有规训的就是军装。 因为你古代的那个生活习惯都没有了嘛，其实你这种东西可能未必说训，你比如说从而原来还有文房四宝的时候，你别的不说，你从而你得写毛笔字吧，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为了特意的练你的，但是所有的这些事儿它是一个体系。 对， 因为我们的体系没了， 哎， 体系没了就是随便了，那就纯粹。 但是你说现在他们这出了好多照片说这个北京滩，他是应该这个提倡啊，还是应该这个？ 当然不应该提倡， 还是 当然不应该提倡。 视之如常啊。 对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把北京滩这个拎出来，这突然变成一个现象去说，也有个好处，就警示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啊，包括我们自己。 在家里没事儿，但是在有些场合， 对， 是不是？ 对。在场合，尤其在公共，你哎，对对对，我接到这个编导告诉我要说这北京滩吧，我正好在一个这个茶馆跟人家谈事儿，说那茶馆很舒服，沙发的，一回头俩北京大姐摊在那儿， 大姐摊着的， 女的， 我天哪， 就特难看， 卡撒这腿了， 对对，他就我发现女的摊比男的摊还难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化决定的，就是你觉得这女人总归女人总归也多少有点收敛。你看男人公共场合叉着个腿什么都没事，你看女的要是叉着腿，她就不好看。 对对对对， 不好看。先不说别人有没有联想，她就是不好看。 我觉得反正就这事儿，你想搬也很难了。然后呢，其实美国人也都挺随便的。 但美国人像这么赖的姿势，你很难大面积的看到。这么赖，这姿势有点赖。 你觉得赖吗？ 怎么不赖啊？ 不是，我觉得还是分场合。 那不前一段时间是那叫什么蹲？ 其实我上回跟马爷聊蹲的时候，我们俩说过这个问题。 是蹲了吧？ 这问题 对，上回是蹲， 蹲 是 上回 那叫 什么蹲？我上回跟您蹲， 就是 我不记得是什么 蹲了，就是 地铁蹲， 对不对？说蹲，这是对民族的啊，就是我们慢慢来。慢慢恢复，就是民族的这种气质还是应该有的，就是最起码在公共场合啊，尤其就我刚才说的，双方都是以一种半学术的状态去对话的时候，你全瘫在那儿肯定是不行。 对对对，我方教授全是一瘫啊。 不是，那当时我只祈福就是别有人在打呼噜就行了，因为一瘫一舒服就睡着了，你知道吗？ 它是一种，它是你绷不住的，就是它是你，因为你太习惯了。 对， 就是你的自然状态，就是说其实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了，完了你突然醒悟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失礼，但其实完全是你发自内心的，你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没形状。 其实就是我特别羡慕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他随处能舒服，哎，在大街上都能睡着，这我就太羡慕了。这有的人说，哎，我打个盹儿啊，这着了，你们聊着。 那是地位，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在大街上睡着，有地位的人大街上都睡着。 这 你看哪国元首在大街上睡着？ 元首没机会上大街。 对，埃尔多安。 耳朵子睡着。好家伙，这北京滩就聊了一集啊， 这好玩吗？这就现在就这种话题最。